己如此幸运，遇上你这颗纯真的心。不管世间总会有风风雨雨，你关心我，我照顾你，不怕路上总会有坎坷崎岖，只要你永远和我一起。 Baby， 我真的真的谢谢你，当我一个人孤独寂寞，是你给我勇气。我真的真的好爱 郭富城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。 我真的真的谢谢你，当我一个人孤独寂寞，是你给我勇气。我真的真的好爱。 听到阿咪的声音有啲怪怪地，有啲咳咳地，因为呢几日我都有啲咳。咁所以嗰把声好似唔系咁听使，嗰啲气管敏感咧又发作。通常啲天气比较差嘅时候就会咁样嘅情况啦。咁所以可能少少要大家耳朵受罪，时好时坏，有时好啲嘅，有时就会突然间棘住咗。头先咧，其实我 send 过一个信息俾我隔篱嗰个啦，我问，我话我今晚条脷好似好棘，佢直接答 yes。嗰刻咧，我喺度谂。其实真的不是好像所有人都听得真话的，可能有些女仔听完这些回应是会生气的，即例如问你我今天是不是很样衰啊，如果你答是啊，可能真的会有人生气的，但是庆幸啦，我是可以听真话的。有时会觉得如果连你身边的人你都不可以给他讲真话，那就会变国王的新衣了。 身边冇人敢讲真话，咁你就永远都唔会知道真相。可能有啲人会话俾人呃一世，或者永远唔知道真相嘅人先系幸福。咁但系你唔可以保证噶，你唔可以保证永远都唔会知道噶。咁万一知道呢？万一知道就会好大打击咯。对住小朋友都系一样啦。我自己哲学，虽然我冇小朋友，我觉得系要俾佢哋知道真正嘅世界系点样。一过分保护，令佢哋活喺一个无菌、无障碍、所有嘢都系美满嘅世界。到你唔可以保护佢嘅时候，到佢真系见到个世界系点嘅时候，佢系会处理唔到噶。咁所以适度嘅放手其实好重要，讲真话其实都重要嘅。咁但系讲真话点样能够有技巧呢？即系唔系话一巴就升落去咁样嗰一种讲法嘅。可以有技巧咁将呢个真话讲出嚟，而唔好令人觉得太难受。里面亦都唔好有太多审判或者批评，纯粹陈述一个事实。可能对于某啲人嚟讲，去听真话都要学噶。咁但系喺呢一个学习里面，慢慢慢慢就会惯。有啲朋友咧，慢慢反咗面啊，由以前好好朋友到之后不相往还，其实都系因为讲真话咯。当你放弃咗呢啲朋友，可能将来你会后悔噶，因为你会发现一个肯同你讲真话、唔怕你嬲嘅人，其实系难能可贵。当然啦，讲紧呢个真话系佢唔系为咗特登攻击你而讲呢一啲真话，佢系真系真心对待你，希望你知道。有好多时系我会希望我讲出嚟，而唔系出面啲人。我讲起码你唔会咁难受，或者唔会出丑，亦都提醒咗你。但如果出到去先被人话，你的不开心可能会扩大很多倍。所以珍惜仍然会跟你讲真话的人，包括你的家人、朋友、你的伴侣。但都是那句，学下啲说话技巧，不要讲到令人咁舒服。刚才收到个 PM， 看看先。不可以开名的这个朋友，他说 Mi 你好啊，近期很多失业啊、瞓街啊、破产啊、负资产这些情况呢，令我觉得很灰啊，你有什么看法啊？如果这些情况自杀，你又会觉得怎样啊？ OK， 首先第一件事，尊重生命，生命很可贵的，亦都是很难得的。全世界每一日其实好多人都在度挣扎紧，就是为了继续生存。天地万物其实都是希望继续生存的。所以好像我头先咁讲，唔好放弃希望。其实你讲嗰啲嘢呢，一路都有发生嘅，可能喺唔同嘅时候发生嘅频率唔同。但你其实是无止境地发生紧，正如我之前都讲过，人无可能几时都是顺境。可能你睇我，哇，好好、啊，好似好顺利、啊，各样嘢都好正路咁样、啊。但其实每一个人背后自己嘅故事，你未必知道噶。如果你叫我分享，其实我都经历过好多。人生的好低好低潮，丧亲之痛啦，自己经济上或者事业上的低潮啦， 感情上的好低潮啦，身体不好啦，朋友反目啦，其实好多的。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很容易可以过呢，真的笑住就过呢，我说是都是呃你啦。每一次都不容易的，都很困难的，同埋都会经历很多情绪的低谷的。咁但係都係嗰一句头先讲过，每一日其实好多人好多物种佢哋好辛苦都係挣扎求存。咁所以我哋要珍惜仍然拥有嘅嗰啖气。同埋今日好差，但你永远都唔会知道听日后日下个月下年係点样。千祈唔好觉得话，唉，一路都系咁样唔会好噶啦，会嘅，打风落雨都唔会一世啦，一定会完嘅。个过程系辛苦嘅，但系唔可以失去嗰一个信念，同埋有一样嘢唔言败啊！我唔系一个容易言败嘅人。我想这个是可以分享的。很多东西没有了，其实不是你想象中那么重要的，除了生命。只要保住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创造的事其实还有很多。有很多事我们控制不到的，就是外围的东西，我们只可以做好自己，同埋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。保持住呢一种良好嘅心态，每日起身都系新嘅一日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希望都喺前面啦。 做节目揾 AI 就得。 现时气温系27度，相对湿度91%，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，有效时间至9月6日下午9:30，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。 真人发声先好听，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和香港都会大学 LePay 十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，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。 咁今次阿谦俾呢个可靠我嘅题材你嘅时候，你有冇 feel 噶？ 有，因为 at first 咧，佢想写嗰件事系 exclusive 多啲 to 妇女嘅。我突然之间醒起，有一句我哋一定有改到嘅，就系原本首歌最拉尾嗰句唔系从漆黑中找到我，系孩子根本只要爱。咁呢一句就系太过，即系喺我的角度里边啦， 太过指向性啦。 系啦，因为佢系 finale of。个 chorus， 咁所以你所有之前嘅嘢都会投射落去孩子同埋父母嘅关系里边咯。咁所以从漆黑中找到我，就变咗可以 apply 落去好多唔同嘅 situation 里边。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，音乐五重奏。星期一晚有我昆顿主持嘅说故事的人。9月9号晚上，除咗有我昆顿之外，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， 佢系 Hello 大家好，我系 Jason 陈柏宇。 到时一齐听故事啦！ 息息元皇大仙寺香火鼎盛，百年来积极服务社区，同香港一齐成长。星期二上昼9点至9点半，在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，会介绍他们的各项善举。今个星期请来李耀辉监院介绍国庆75周年非遗会瑞彩灯节的活动。 你最近忙唔忙啊？生活就算几忙，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身心健康，先可以继续行得更远更前。 想健康走过人生每段路，每个星期一放工后留少少时间俾我同俾你自己啊！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至七点，理事会节目时段内有我啤梨同你药膳健谈，健康关你事之药膳健谈，由辉智赞助播出，辉药膳长健志。 戏里戏外，台上台下，情真意重，唱念做打，交织无限故事。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，新城文化会馆。星期一戏曲大世界，主持有我叶咏诗， 邀请台前幕后好朋友，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。 类似念爱语 畅游戏曲大世界， 倾心倾城，主持阿咪胡海晴。 最后一节的倾心倾城，仍然有阿咪在这里，逢星期五的晚上陪你这不够一个小时，除了会跟你们讲一下小故事啦，回应一下你们的 message 啦，你们写给我的信，在社交平台留的言，讲一下一些生活的感受，同埋都会揀你一啲我喜欢嘅音乐作品，希望喺呢个晚上大家一齐轻松下。头先讲到咧，唔好失去希望，同埋珍惜我哋拥有嗰一啖气。就令我想起现在是社交平台啦，很多人的留言都很刻薄的嘛，大家都知道，之前都见过有很多的留言，就是一些可能中年少少的女士，她们的一些新闻，可能是艺人或者一些 post 那里有些哇真的很难听的留言，即系例如系咁老就唔好出嚟啦，留喺屋企凑仔啦 ，keep 得几好都系一嚿腊肉啫嘛。我讲呢啲已经唔系最难听噶啦，即系仿佛咧，好似年纪大咗系有罪咁样，同埋最好唔好影相，唔好出嚟献世，唔好见人。我嗰刻有谂嘅，究竟留呢啲言嘅人，佢哋系乜嘢年纪呢？他们很后生未老过，但将来都会老的。定是他其实老了，但又喜欢说其他老的人。我会想，其实你的太太、你自己、你妈妈都会老。没人喜欢老的，尤其是贪靓的女孩子。但另一个角度就是，能够变老都是一种幸福。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变老的，去到不同的年纪，似乎不同的年纪，不需要去到六十岁都扮二十几岁的，总之活得自在，做回自己就够了。 话过会推介一啲我喜欢嘅音乐作品，都会推介一啲音乐人。呢位音乐人我好喜欢，希望你哋都会认识佢。 今天要当家的感觉，心中的担忧，谁可明白？前方路途荆棘满路，谁能预告？怎算好？这感觉太复杂，该怎说？这一刻都也未曾成熟，谁知命途惊喜满路，还是面对无需畏惧？两手清风笔记，那日子有没有家都没在意。从前问我的未来是没意思，自己的一生都难预示，还能给你幸福吗？再说多一次，谢谢你。 他名字是 Travis。欧国成是一位独立的音乐人，亦都有创作自己的作品。听紧呢一首是《当家》，可以留意一下佢。 这感觉太复杂，该怎说？这一刻都也未曾成熟，谁知命途惊喜？需畏惧，两手清风笔记，那日子有没有家都没在意。从前问我的未来是没意思，自己的一生都难预示，还能给你幸福吗？再说多谢谢你， 谢谢你，同埋拜拜。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。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 FM 96.5